第59集，我都是为了保护你。温小辉含着笑点点头。上了车之后，温小辉开始装晕，不再说话。他沉默地看着窗外，心里是一波波的烦闷。究竟是黎硕对他感情尚浅，还是黎硕天生凉薄，他已经不想去思考了。因为他完全挑不出黎硕的错处，所以他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对呢？是他太当真了，只不过约了几次会，只不过亲了一下，他就想着跟人家正式谈恋爱，也太可笑了吧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？曾经他的梦想可是百人斩呀，虽然后来发现自己没这个种，但他也不是亲个嘴就要跟人家结婚的小女孩呀。真要这样，他跟罗瑞都亲多少回了。一定是今天喝多了。对，喝多了，再加上被黎硕的美色诱惑，所以脑子都秀逗了。还好黎硕先把话说清楚了，否则他要是说出些什么不该说的，再被黎硕一脸礼貌的文绉绉的拒绝，他今晚就丢死人了。他忍不住拍了几下自己的脑袋。 小慧，你没事吧？头疼吗？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好了。 可能你不适应这个酒，回去煮点姜水喝吧。 嗯，好，没事的。 他不是不适应这个酒，只是不适应这样醉，简直醉得让人哭笑不得。回到家里，他的妈妈正在铺着被子准备睡觉。每天累得跟死狗似的，还要喝喝喝喝喝，想猝死啊你！ 妈，你真是亲妈吗？ 冯月华瞪了他一眼，扭身去厨房给他煮姜糖水去了。 妈，我可能真的不小心失恋了一下。 哼，失恋还怎么不小心？还一下， 就是有个还挺有好感的男的，但我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？然后我们就暂时成不了了，等我回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恋的感觉。 你这样算不上什么失恋，不过就是路边拿火腿肠喂了条狗，结果他没跟你回家，你心疼那个火腿肠罢了。 靠，妈，这段话好像很有哲理性，但你这不是骂人吗？ 让你心情不好还喝醉酒，我妈妈那个混小子怎么了？ 妈，你今天更美了。 吹吹，凉了再喝。 好。 那个男的有八块腹肌和十八厘米的那个吗？ 妈，你 有没有啊？ 没见过他脱衣服，胸肌挺厚的，肚子也结实，腹肌肯定有。至于那个，我还没见着。 那就没什么好郁闷的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 有道理。 第二天，温小辉在洛毅家等着吃饭的时候，抽空给罗瑞打了个电话，把他和黎硕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。罗瑞听完之后，开始结巴。 这是不是哑口无言，都不知道怎么评价了？ 对，其实就是这个感觉。 啊，可能是观念差太多吧，大概他们外国人都是这样的。 不知道。 你不是在法国待过一年吗？ 那我也没跟法国人谈过恋爱啊，他们基本上就想着上床，吓死我了好吗？ 哎呦，吓死我们小妈了。 别骗，说正事儿呢。 哎，有什么正事儿？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我总不能上赶着让他跟我海誓山盟吧。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万一我在美国真的跟白熊哥哥或者黑熊哥哥，呸，黑熊哥哥口味太重了，还是白熊哥哥吧。反正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我无法反驳，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。 但是这样有点伤人呢。 别当真就不会伤人了。嗯，还好吧，我是有点喜欢他，但也没非他不可。 非谁不可？ 啊，下次聊。 饭好了。 叫了你两声都没有回，我就把饭端上来了，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你们在聊谁啊？黎硕吗？ 嗯。 怎么了？ 嗯。 说好了有事不要瞒着我的。 温小辉叹了口气，摘掉了一些例如接吻之类的细节，把他和黎硕的事情说了。洛毅听完之后露出饶有兴味的表情。 蛮有趣的。 什么有趣？是不是你们聪明人都这么想？你是不是特能理解他的想法？ 不是，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。 那就是文化差异了吧？想来想去，我还是觉得他是对的，但我心里就是不舒服，这点最让我郁闷。 这很正常啊，你们对感情的理解有偏差。 什么偏差？ 这个偏差说起来一晚上也说不完的。你可以理解为你是感情的激进派，而他是保守派。 你这样说让人更听不懂了好吗？ 不懂也没关系，不过黎硕确实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你在他眼前基本就是透明的，所以他说的话呀你听一听就好，不用全信。 也是，毕竟我也没那么了解他。 温小辉想起自己眼前就有洛毅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他自以为了解，结果根本不了解，说不定黎硕也是这样呢。 昨天你们吃饭去酒吧，罗瑞在吗？ 吃饭在，去酒吧就我们俩，你问罗瑞干嘛？ 你有观察他和罗瑞吗？ 你老提罗瑞干嘛呀？我觉得他们之间没什么。 随口问问，你别多想。 你这么说我怎么不多想？从你说了之后我就在多想了。罗瑞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不要再做这种假设了。 好。 温小辉看着他那副云淡风轻有话不想说的样子更加上火了，他本来脾气就有些急躁，此时实在忍不住了。 算了，你想说什么还是说吧。 我确实不该怀疑你朋友。 你不是已经怀疑了吗？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憋着你也难受，我也难受。 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急躁，心情不好吗？ 温小辉感觉像拳头打在棉花上，那叫一个难受啊。他郁闷地抓了抓头发。 不论如何，我都是为了保护你。我希望你 不要再说为我着想了。别说黎硕和罗瑞没有那个意思，就算有，让给罗瑞我也认了。你总说是为了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你保护我的方法也太诡异了吧？正常人会那么做吗？如果罗瑞真的抢了我男人，你为了保护我也会对他做出什么吗？ 洛毅顿了顿，慢慢偏过头，微眯着眼睛看着温小辉。 小辉哥，你在说什么？ 你又不是没有做过，罗总、瑞文， 还有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还是听说了什么？ 没什么。但是罗总那件事，正常人就不会那么做。 你是说我不正常吗？有时候，我自己也不确定我做的是不是真的不正常。不正常吗？ 这个，反正你做的不对，很多事都不对。 你最近是见了雪梨吗？